而叶修他们呢？此时倒也真的还在烈焰森林里，森林地形比起一线峡谷那迷宫地形也不成多让，是很利于躲避的。叶修开始挺豪迈的，也想试试是不是可以借着这样的地形来个百人斩。不过后来暗中一看几大公会那阵势，知道百人斩是没法实现了。到底还是一群老手，又已经越来越清楚他的能量，已经不会再露出太大的破绽让他去钻了。 离开吗？ 苏沐橙问着。不急。叶修一边说着一边打着小怪。他们三人一队杀小怪，练级经验在正常范围，比起那百人团来说效率多了，只是要小心地保持和那些家伙的距离，对于叶修来说就不是难事。游戏里角色的移动速度不难判断，坐标与坐标之间的距离也是固定数值，因此时间方面也是很容易掌握的，这也是叶修总能轻松摆脱追杀的原因。视野范围内看到对手，这个对手多长时间能到自己身前，叶修实在是太心中有数了。此时三人且打且走，和追杀的百人军团并不太近，但也不会太远，始终保持着不会暴露的距离，时不时会贴近观察一下对手的行迹。就这样，烈焰森林被三人周游了很大一圈，百人军团和他们若远若近的，也算是碾过了不少地方。 你到底有什么阴谋？ 苏沐橙问着。 我想看看野女巫卡修在不在。 叶修说。 应该还没刷过吧？ 但应该快了。 野兔 BOSS 击杀也有一个榜单的，目前榜单上只有他们上次的击杀记录，意味着到现在为止岩女巫卡修还只被杀过一次，距离上次已有好些天，各大公会早已进入33级的领域，这个等级他们已经会来烈焰森林练级，也会十分留意岩女巫卡修的刷新。至今没有第二次击杀记录，说明岩女巫卡修上次被杀后至今还没有刷新。由于刷新除了一周会有三次以外再无任何规则，周一杀掉 BOSS， 一直到周日 BOSS 才刷第二次，这样的几率也不是没有，只是比较少见罢了。此时的岩女巫卡修多日未刷，多半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小概率事件，但是一周内只要没完成第三次击杀，那么刷新就是百分百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杀过一次或是两次 BOSS， 那么在周日这一天里，哪怕是在最后一秒，也肯定会刷第二次或是第三次。只不过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才是第二次刷新的话，第三次可就是被忽悠过去了。真遇上系统耍这种无赖，那谁也没办法。不过目前来说还没有出现过地图 BOSS 一周只杀到两次，第三次以这样的方式赖皮过去的情况。此时已是周末，一周未见二次刷新的岩女巫卡修，这必将出现的第二次刷新显然也是越来越临近了。三人继续边杀边跑边聊，都是东张西望，不住寻找着岩女巫卡修的踪迹。但是除此之外，叶修还很注意那些打怪玩家的举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连续这样的游走练级，叶修终于是有了发现。 这边。 叶修突然招呼了二人一声，却是突然调转了一个行进的方向。 怎么？ 苏沐橙问。 跟那两个玩家去看看。 叶修说着。苏沐橙朝前望去，看到了叶修所说的两个玩家，同样的工会称号，本不在同一个区域练级，但是从他们三人目前所处的位置看去，却看到在林间时隐时现的二人 冲向了一样的方向，而且是全速。 boss 刷了， 苏沐橙也意识到了什么。 多半是， 叶修说着，三人也不再打什么怪，只是朝着那二人奔出的方向一路尾随。很显然，这两人工会的玩家怕是发现了炎女巫卡修，这才连忙召集人手，想要抢在其他人发现之前赶紧把 boss 给杀掉。叶修一路走下来，却一直都很留意这些，此时终于是发现了端倪。一路追去，自然也是回避了那凡人的百人军团。烈焰森林的深处渐渐出现了一团火光，越是走近，战斗的声音越是清晰起来。终于，林间的一片空地上，叶修三人看到了一家工会正在围杀着炎女巫卡修。此时共有六人，其中包括三人一路尾随而来的那两位。 贺武的人， 苏沐橙说着。贺武自然也是荣耀联盟中的俱乐部之一，非常中流的一支队伍，也像每家俱乐部一样，在网游里扶植有工会。虽然和三大工会相比有些悬殊，但是比起很多玩家自己建立的娱乐工会，还是要强太多了。毕竟任何一家俱乐部都会有他们固定的粉丝，而他们投身游戏的话，毫无疑问都会以加入自己支持的俱乐部工会为首选。这种号召的优势，普通玩家工会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的。包子入侵此时一看对方又是六人，和昨晚的情景何其相似，立刻来了劲 儿。哎，我知道，等他们快要杀死 boss 的时候，我们跳出去，先把他们六个干掉，再把 boss 干掉。 哼，你学得很快吗？叶修说。 那当然， 包子入侵得意。不过这次我们不这样做。 啊？ 这次我们要当一次真正的好观众。 哦？ 你们俩藏好了，我去转一转。 叶修说着，君莫笑回身又隐没在了林间。不大一会儿，苏沐橙和包子入侵一起听到那边林子深处传了一声呐喊。 君莫笑在那边。 树林里好像一下子变得突然热闹起来一样，脚踏枯枝枯叶发出的清脆脚步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近。君莫笑的身影很快又出现在了二人的视野当中。 快快快，藏起来，叶修招呼着二人。 而那专心杀着 boss 的贺武工会的人，此时队伍又添两人，已经壮大到了八人。但是他们也很快注意到这一片清脆之极的脚步声，听到声音却看不到人，说明距离还有些远，但是声音依然还能传来，这说明声音很大，意味着人很多。八人立刻有些焦急了，他们这才杀上 boss 没多会儿啊，怎么这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？八人连忙杀着 boss 想找地儿躲起来，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，树林里很快就已经有不少人影浮现，距离他们越来越近。这些人靠近着，张望着，跟着齐齐惊讶了。 啊，炎女巫卡修！ 无数的声音中充满着一样的惊奇，这个收获实在是太意外的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向了这边。君莫笑去了哪里？刹那间突然就没人关心了。后续部队也是不断赶来，他们本是摆阵势想包围君莫笑的，结果此时却是把炎女巫卡修团团围了起来，以及正在和炎女巫卡修厮杀的八名贺武工会的玩家。八人的神色都变了，他们听到了脚步声，貌似是来了不少人，但是居然如此之多，这未免有些太夸张了吧。他们找到炎女巫卡修还没多久呢，消息竟然就传得这么快，居然招来了这么多抢食吃的饿狼，这些家伙是哪来的？ 八人一边应付炎女巫卡修，一边分心去观察来人。来人齐齐的没带工会名称，但是没有工会背景，哪会聚起来这么多人？没有工会扶持，眼下哪有人的等级高到会来烈焰森林？于是乎，这些人是什么来头，八人也清楚了。最近联合起来追杀君莫笑的那些工会，八人心下顿时一阵郁闷。好容易抢先找到一次 BOSS， 却不料这么快就被发现。这些个工会论实力可都比他们强劲，而且就论眼下，人家也人多势众太多了。 喂，是贺武的人呢？ 围上来的百人也开始讨论了。提到贺武的名字，多少带着有点轻蔑。无论是联盟中还是网游中，贺武在他们心目都不算是什么强劲的对手。 哼，这个 BOSS。 有人正和身边说着，但突然就意识到身边的人跟自己也不对盘。百余人此时突然心情也都有了一些变化，站位迅速开始分化，转眼之间一团包围却是零零散散地分成了七个部分。七个部分，七家工会。这一刻，七家已经不再是联盟，他们是对手，抢夺 BOSS 的对手。没有人下指示，但是所有人都在这一瞬间果断退团，自家工会自组队伍，和别家开始保持距离，而且开始衡量别家的实力。每一次地图 BOSS 的争夺，工会玩家之间的伤害远大于野图 BOSS 带来的伤害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在老区，野图 BOSS 呢都是七十级玩家在杀，像36级的炎女巫卡修在70级玩家面前又能有什么作为？但是尽管这样，每一场猎杀中也都会不少伤亡，下手的都是其他工会的玩家。只不过低级 BOSS 猎杀比较快，时间有限，伤亡也就有限。而在神之领域，那些彪悍异常的野兔 BOSS 本身对玩家就有极大威胁，再加上各工会之间明争暗斗，一场 BOSS 战下来，有些人的死亡次数那都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。神之领域本都是满级玩家才会踏入的区域，但是在那里依旧有练级区，依然有练级怪，依然有刷经验的任务，而且这些地方从来都不会冷清，因为神之领域的争斗更加激烈，并不仅仅局限于抢 BOSS。 霸气雄图、中草堂这两家人少，所有人迅速衡量实力后，很快发现比较弱势的两家竟然是三大工会之中的两家。当然从眼下的角度来看，这是好事，所有人不断转着视角互相打量着，是动手还是……就此，此时各自的队伍频道中那自然都是极为忙碌。陈叶辉的心思却有些不一样，他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虽然他也很想抢到这个 BOSS， 但是他却不想在眼下和这几家工会发生争斗。圈中贺武工会的八人游自在和炎女巫卡修战斗着，不过包围党们却没太在意他们，在他们看来，这八人是要先出局的，他们继续杀下去反倒是帮他们削低了一些炎女巫卡修的血量，是好事。不过动作还是要快些，现在实力对比还算清晰，但是每一家想必都会送出消息呼叫援助，这援助来的有先后，有多少很可能就会对局面造成不一样的影响了。有人已经想出手了，但家王朝的陈叶辉却突然抢先一步说话： 诸位，这么巧遇到地图 BOSS， 杀肯定是要杀的，但我想大家接下来很快还要合作，斗得太厉害稍后面子上也不好看吧。我的意思，这次大家能不能和谐点，我们只打 BOSS， 最后输出下来 BOSS 该谁就谁，如何？ 这样的杀 BOSS 建议在荣耀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，有过成功的，有过失败的。不过此时七家工会确实是在比较特殊的背景下，陈叶辉提出的这个建议却是出于真心，他的确不想看到他们几家在眼下闹得难堪起来。众工会的人还没来得及表态，鹤舞工会的八人却先做出了举动。他们不是傻的，当然知道这炎女巫卡修再怎么也不至于落到他们手中了。如此一来，八人还打个什么劲儿啊？当然是要选择走人了。BOSS 的死活，他们已经准备不再去理会了。八人决心一下，动作也快，头也不转就跑。这样一昧的直接逃跑不做攻击，跑上一会儿脱战后也就脱身了。但是起初 BOSS 当然还是会追追八人的，而这百余人又哪里会放任 BOSS 逃走，他们也不清楚这八人的意图，谁知道是要走人了还是要带走 BOSS 了呢？百人连忙齐上追堵，战斗开始。但是陈叶辉的建议是不是被接受了呢？未见有人有所表示，所有人都朝炎女巫卡修招呼了上去。不过 BOSS 身边也就那么点地，空间有限，却是没法让百人齐齐发动攻击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杀 BOSS 未免就太没难度了。拉个成千上百万人过去，大家一次集火，那就有多少伤害啊？抢 BOSS 第一点要做的就是抢位置，这百余人里又有哪个不是深通此道？近战职业纷纷朝炎女巫深遭拥挤，远程职业则也强占自己有利的攻击位置，辅助类职业则努力挤在自家兄弟身边给予辅助。这一瞬间，炎女巫深遭就已经围了个满满当当，抢到好位置的玩家攻击技能已经招呼上去。从情况上来看，陈叶辉的建议虽然没有人当众表态，但每个人却还是默然这样去做的。抢夺位置的过程中，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斗。但是这毕竟还是太仓促了，在不组队的情况下，站位什么的这样蜂拥而上，终归是会出现一些乱子。 操，谁家的法师啊？别他妈用冰风暴行不行？ 圈中近战的玩家已经有人发出怒吼，显然外圈法师用了冰风暴这样的范围法术，他同工会同队的玩家伤害豁免全无关注，但其他工会的人这一沾到难免骂娘。不组队进行团队配合，范围法术那可是相当不好控制，除此之外，枪手们的射击又何尝不是。 日的，谁丢的翻腾个蛋啊？ 又是一句骂声。枪手玩家攻击不如法师方便，他们的攻击都是走枪口出去的直线。这位枪炮师兄弟好容易跳起后，从空中放了一个反坦克炮弹过去，结果炎女巫卡修敏捷闪过，却是炸了他身后另一工会哥们一满脸黑，误伤不断，骂声此起彼伏。陈叶辉想好好再调配组织一下，声音却是完完全全被众人压住，连忙和其他几家带队的人联系消息。但是此时所有人都已经在炎女巫身边拥成一团，都抢好位置，最后站得乱七八糟，自家人都找不到了，又怎么指挥？